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磊磊想的，让他说， 特别有意思， 绝对挖坑。 互动了以后，我告诉你，今天在一起的就差不多要考虑一下了，准备要在一起的就彻底放弃了， 对， 没有在一起的呢，也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事儿了。 哎，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听一听磊磊到底给大家想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 本来吧，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会说到一条消息，说到的就是这个两三成商户速食包加热这么一个问题哈，成了一个监管的盲区，就是肯定是说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吧。 哎， 你说说这个感情它也是有安全性问题的 哦， 对吧？啊，你要是 没有，我没有， 你要是没 有我这 啊。 我没有，我没有，因为这 你没有什么呀？ 我的感情没有安全问题， 没有安全问题啊？ 对对对，就是保质期无限， 真的呀？现任就是你的菜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主要这个人好，我这个人好， 哦， 这没办法， 你就是个冰箱是吗？ 对对，少来， 咱说说啊，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用一道菜。 哎， 来形容一下你的现任以及你的前任， 就是你的前任是道什么菜？ 对， 你的现任又是道什么菜？ 当然，有的朋友可能只有前任，现在这人还没有呢。 你不敢说前任啊，你只敢说现任 。 哎，你就发啊， 或者是颠倒过来也行。现任比较凶巴巴的，比如女孩凶巴巴的，咱不能说前哦，那也更招。 对呀， 啊，哦天呀， 磊磊 都是坑。哎，我今天这个话题 的节奏， 哦，哎呦，这个话题太坑了。 没有没有， 大家不用互动了。 没有，大家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就是你比如说你不愿意说前任了 啊， 我想都不愿意再想起他，是不是？ 我就说前任 啊，对，我现在就说我身边这一个 啊， 这个美女。他是道什么菜？哎， 麻辣鸡丝， 哎， 一听就是四川姑娘是吗？ 看一下，你不光得说出这道菜来，你得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是这道菜，啊，对吧？ 八丝 地瓜， 地瓜 啊， 藕断丝连那是前任。 对，哎，那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是吧？ 那个，对，你说说你的前任是道什么菜？ 我没有。 你少来， 没有， 你不是说吗？ 我风耳司令， 手势大，那么多女生天天给排着队给你买菜， 不是只是拎包没买过菜， 给你拎包，天天都追你， 那也没有说继承事实啊，只不过是盲目的仰慕， 还产生了继承的， 没，只是盲目的仰慕， 还有了这继承者啊，还仰慕，哎呦我天，你说说前任 ， 如果是的，我天啊，说哪个？随便挑一个，最难忘的一个， 如果要说点小肚鸡肠，应该是要用什么菜来形容？ 小肚鸡肠啊， 对，天天就跟你叨一堆事儿， 哦， 就挑你的不是，而且 还哦， 我就是受不了。 那 我是属于比较散养的那种， 那就是吃火锅涮鸡肠啊， 鸭肠好，我们涮鸭。哎呦妈呀， 小肚鸡肠可以用什么菜形容啊？ 小肚鸡肠， 那个有个专门炒大肠的一个菜叫什么？ 炒大肠， 炒辣，我最爱吃那个辣椒炒那个大肠那个菜叫 干煸嘛，干煸肥肠嘛， 是吧？应该就叫干煸肥肠， 类似嘛，干煸肥肠， 哦， 是不是这意思？ 你的前任就是一干煸肥肠，还是没洗净的肠？ 我讲。好， 别 大家呢，在突然想起来跟我们说是哪道菜的同时，咱们得解释一下你为什么是这道菜， 这道菜、啊， 对吧？含义是什么？ 哎， 是吧？ 好，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城市副中心配套地铁项目7号线东延、8号8通线南延有望2019年底开通试运行， 部分中石化加油站或者是关停改造了。 两三成商户速食包加热、外卖速食餐成了监管的盲区。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用一道菜形容一下您的现任或者是前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北京城市副中心配套地铁项目7号线东延、8通线南延的两条区间隧道日前同时贯通，7号线东延和8通线南延有望2019年底开通试运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清洁能源公交车的发展。那么预计到2020年呢，北京公交车啊将全部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那么其中呢，电驱动公交车将超过公交车保有量的50%。咱们主城区以及城市副中心区公交车全部实现电驱动。公交集团呢，今明两年新购置车辆当中啊，电驱动公交车将占比达到90%。那么合成定制公交呢，将在其他出行需求量大的点位推广。目前的北京站、北京西站合成定制公交服务也正在筹备当中。 好，再来关注一下，最近不少加油的车主发现部分中石化加油站或许要关停改造，或者要升级改造完毕啊。那有的这个加油站还专门设置了出租车加油专用道或者是专用机啊。那这个92号汽油的零售价更是比社会车辆便宜8毛钱 哦 啊。那中石化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表示说，这是根据安监局和环保局的要求，有的加油站做了提升改造，有的加油站呢已经停业改造，明年就应该改造完成啊。那这些升级改造的加油站主要集中在3环到5环的区域。游客网相关数据显示，东城区的中石化富有加油站、崇文门加油站、西城区的中石化太平湖加油站、西便门加油站等等，都已经设置了出租车专用加油机以及加油枪。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展览馆，目前呢正在雁西湖北岸有序的建设当中。目前呢基础建设已经是完成了80%，下一步呢将进行设备的进场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呢具备接待条件，2019年初投入试运行。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展览馆总建筑面积大约是1500平方米，通过一带一路实物展、多媒体展以及参观者交流互动等形式，全面地展示高峰论坛的盛况盛果，彰显一带一路文化内涵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用一道菜形容一下你的现任或者是你的前任。接下来我们就送您这首歌吧。 好， 你的前男朋友。 3, 2, 1, go。 我是你的前男友，曾经也拯救过地球，身高刚好179，有点除了帅什么都没有。我是你的前男友，狗都会为我直播走，记得分手的时候说我以后一定是单身狗。 Hey girl， 我从来没有单身过， 真的， 你的现任真的长得比我3分弱。其实我并不花心，算个恋爱嘉宾，但是偶尔发语音会把恋爱刷新。好吧，别再担心我的 fans 爱不爱我，因为从来没有听说白纸盖的住货。 Alright， 这首歌会射中你的心，别想着躲，我的身体每一寸它都在等你探索。我是你的前男友，曾经也拯救过地球，身高刚好179，有点除了帅什么都没有。我是你的前男友，狗都会为我寂寞走，记得分手的时候说我以后一定是单身狗。我想对你是爱情的魔法，嘿，你逃出我的魔爪，是我爱得太拖沓，才会让你为他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当然还有很多新朋友啊，饕餮。哎呦，一听这名就爱吃啊！然后呢，还有 Amy， 我们都已经看到您了。呜、哦，看到了，我们的又来了一位大美女。 哟，这眼睛好大呀！ 哇，长得跟景甜似的，你发现 啊？眼睛比赵薇还大。 哇，好，我们夸了半天了啊！来看一看这个，他们在问我们怎么互动啊？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你们了，您可以随时和我们这个交流了。那这个，哎，我看到了啊，小绝尘绝对。 是吗？ 一看他这个互动话题，他就是平时就会做饭 哦， 而且很有研究。 你是 吗？你看他说我媳妇儿是清炒西葫芦， 没什么味儿， 没有。 哎，真是，就我们家炒的清炒西葫芦是不放，基本不放盐 啊、 啊，就是用那个橄榄油清炒一下。 哎、你看，你看，你看，这就是同样一道菜，感觉都不一样。 哦、 人家说了，为什么叫清炒西葫芦呢？ 为什么呢？ 花椒炝锅，只放非常少的盐， 对吧？ 炒出来的就是菜的本味甜， 哦、 简单才见真滋味。 你看，还用一句英文表达 ，simply the best。 哎， 简单就是最好的。 你读出来的，我们一句没听懂啊。简单， 多标准的英文， 简单就是最好的。哦、所以他媳妇儿又简单又好，你看， 还甜甜的。 哎 呦， 来来来，再来看一下， 我感到了一阵酸。 哎、 大勺勺说。你们这话题绝对是个坑啊！ 啊， 我媳妇儿在我旁边问了我半天，哎，你前任前任前任前，说说说说，最后啊，我不是说前任，就是夸他啊， 哦，夸他。 最后我说你就是糖醋油条， 糖醋油条是什么鬼？ 夸他瘦 哦， 油条瘦吗？ 上下一样粗啊？ 对呀、啊。出人命了！ 这大勺勺说：“我先走了。” 为什么还是糖醋的呢？ 就是、糖醋就说它酸酸甜甜，哎， 醋劲也比较大， 哎，少来。好，今天的话题啊，各位女同胞，我估计肯定在问啊，这个到底我是什么菜？来来来，赶紧的。这个九月也问我们看到了吗？我们看到您了啊。这个并撩一下你撩你一下下啊 ，Mr. 豆说了，我媳妇刚下车，她听不到了，欧耶！哎呀， 什么人？什么人？ 我觉得 啊， 一块软绵绵的豆腐形容她非常合适。 哦、软绵绵的豆腐， 哎，软绵绵豆腐形容自己媳妇啊，说煎炸焖炖炒都行 哦， 哎，就是随便做。哎，就是脾气好。 哎呦， 哎，你说这夸的挺好的。 对，而且豆腐吧，它其实没有自己的味道， 哎， 就是有一种豆制品的清香，它可以用自己的博大的胸怀去吸收所有好的一些味道， 哎、 好的营养。哎，我觉得他夸他媳妇夸的太到位了， 是 不是？是 啊， 你看你这照片坏的样子，我告诉你， 哦，没想到还这么有才。 哎呀，小绝尘说：“蕾蕾别酸哈。”我媳妇儿真叫甜甜 哦，甜啊、人媳妇儿就叫甜甜，哎呀妈，更酸了。 来看看一串糖葫芦说了 啊、 我前男友呢，就像盘子边上的 裱花 装 饰 哦，中看不中吃、哦、啊，就好看， 中看不中用 啊，但是 中看不中吃，中看不中吃啊， 大帅不要说自己了 啊，好，就 然后呢，他说我现在的老公呢，就是像韭菜馅饼。 哦， 闻着吧不太好闻，有点恶心，但是我吃着香啊， 哦， 哎呦，热着好吃，凉了恶心、 啊、 而且呢让人是欲罢不能。 哎呦，他用的这几个词啊，这个哎 好销魂 的，确是，我也你啥来，我也爱吃这个 韭菜 馅饼 哦， 真的，我特别爱吃韭菜馅饼， 为什么？ 他的这种他的这个形容我觉得就特别贴切，但是如果我用来形容一个人、 啊、 我就别出心裁，因为什么呢、 啊、 韭菜馅饼确实是，如果你比如说你一进屋家里吃过韭菜 臭臭的、 那个、味儿，哎呦， 臭 臭的味儿，那个臭、 嗯、 但是你要真是啊，吃起来以后哦， 就搂不住那种， 就搂不住的那种好吃。 你看你还是没有节制，你看咱们台小底 哦，他 韭菜、 嗯、 葱、 哦、 姜蒜、香菜、一概不沾、上了一盘菜、啊、好，老板请把刚才我说那五样全部都给我剔除下， 活这样啊， 但人、 哦、原来还 但人就能个那、有一样行，能吃肉 哦、嗯、你瞧他那一身毛病。OK，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 哦、 用一道菜来形容一下你的前任和现任。 好的，欢迎大家呢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 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好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好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好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好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帅，要不然咱换话题吧。我真的看不下去了，各位男性同胞，我不是想给你们挖坑啊，我不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你们改天有个机会打死高磊啊，好吧？来，今天早上喝这热闹了，微信平台上全是你们俩要死、啊，我媳妇儿揪着耳朵问到底是什么菜？ 对不起了，各位哥们儿。 哎，这个今天你看早上家庭氛围多么和谐，是吧？大家一起来多热闹啊！ 今天晚上肯定会给你在小餐桌上加几道菜。 哎，是你，关键就看你说的这道菜好不好了。 对， 来，这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些这个热点的消息啊。 嗯。 首先来关注一则这个。最近有一则什么恶心外卖日销40万份的视频在网上盛传，目前视频的真伪还有待认定，但是当地的食药监部门现场检查说没有发现过期食品原料和成品，但饿了么美团已经宣布第一时间将使用视频涉及品牌的速食包的这个商家全部下线。 对，那么到底有多少外卖餐厅在使用廉价的速食包呢？如果不是现炒现卖的菜品，是不是应该向消费者明示？那么截止到记者发稿的时候为止，哈，食药监部门和外卖平台都没有明确说法。业内人士呼吁，本市对于餐饮行业的监管，除了要求明厨亮灶之外，还应该尽快要求商家公示菜品加工的工艺，避免廉价速食餐成为监管的盲区。 廉价速食等于就是说买一些速食餐回来，如果你点了，然后咔咔给你炒一炒送过去， 是是是， 就应该这个感觉。 对呀、啊。 那网上这个视频显示，就是半成品速食包生产企业，像这个叫安徽杠杠香， 对， 这什么菜？这都是什么名儿？杠杠香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杠杠香啊，大家都记住这个破公司啊！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环境恶劣，现场人员称说排骨粒儿都已经快放一年了，掉在地上的肉也是捡起来直接腌制，酱汁儿则是直接用手搅拌。 您听听啊，具体数字，在这个速食包行业，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杠杠香排在全国第一梯队，日产量40万份，其中超过50%用于外卖。该公司代理商也是遍布全国各地。你想，他每天就能够卖出去20万，就是外卖，人得吃20万份啊！我的天哪！ 对。哎呀，所以这个他还说呢，啊，这公司还发声明呢，啊，这个视频是剪辑拼凑而成的，啊，但是这个，是这样啊，那如果把到你们家里去，就是炒，就是怎么说呢，拍摄一道你做菜的这个视频过程，你再剪辑你也剪辑不出这个样子来 呀， 对吧？ 肯定的， 你这个肉放了快一年了，我再剪辑我也剪辑不出来的一年啊。 是啊，我一年365天我跟拍，我有病啊我。 哎呦天哪，好。那目前饿了么美团两大外卖平台已经同步下架了涉及相关原材料的餐食商品，不过对于下架商品的数量以及近日外卖销售数量是否受到影响，两大平台并没有披露啊。 是的，那么现阶段要想远离速食包菜品，其实告诉大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去实体店体验，通常呢付款之后10分钟之内就能出餐，店内呢又看不到大锅急炒场景，很可能就是用了速食包。对于店面难以找到或者几乎没有堂食的平台商户，您就更加要警惕了。 对，不好意思，我这个没忍住这个笑出了声，不是跟这个新闻有关啊，确实是微信平台上有的 炸了锅了是吧？ 这个有的很多的这个消息啊，太逗了，我们马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对吧？我接下来送完这首歌，估计大家就又得骂我了。 为什么？ 倩女幽魂。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次次梦幻，终心梦，路随人茫茫，人生笑。 来，你给我拉起来吧，我跟你讲，你这今天早上给弄多少人弄成幽魂了，我跟你说，来，咱们这样啊，说一说我刚才笑出声的这一条 啊， 简直太逗了，叫只喝白的啊，他这么说的，所以说我媳妇儿 啊， 那就是一个炮仗 啊， 一点就炸， 是吧？ 如果你非要用到菜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把炮仗放在了盘子里，炸了嘴不说，盘子都炸碎了。 嗯， 我特羡慕那豆腐那哥们儿。 哎呦，我看了一下他的图像，他跟他媳妇儿多恩爱呀！你看这个， 你没看 唱歌的时候就这就和蔼可亲劲儿似的。 是，就现在属于没炸的状态、啊， 炸了毛了就不是这样了，是吧？ 对，媳妇儿就是一炮仗啊，乐死我了。 还有一个求匿名 哦， 说我老公呢是西红柿炒鸡蛋 哦， 这么经典的搭配像极了我们俩 哦， 天生一对儿啊！ 哎呦， 然后呢，我就问他我像什么菜？ 嗯 啊，我老公说我是糖醋排骨 哦， 因为我平时老冲他说甜话，哟，给他齁的哟！ 哎呦，这恩爱秀的呀， 对不对啊？ 你看人家就恩爱秀的，用两道菜，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讲的是般配， 对， 一个讲的一个糖醋排骨说的是甜蜜。 你看看刚才跟那个胖子没法比。 那个来看一下啊，这个郭安就说了啊。我想说说我大学时候的前男友啊、就是那简直就是北京一道小吃， 什么 三不沾 哦，三不沾呀， 三不沾有什么特点？ 三不沾就是什么都不沾， 什么呀？你确定吗？ 我确定，好像就是他是我吃过，但是我忘了怎么形容。 什么？他是这么说，叫黏死你，腻死你。就很甜是吗？ 应该是一道甜品 哦、 哎， 就是这个前男友特别粘人 哦，特别腻着你、 哎， 多好啊！不出去瞎混是不是？ 哎呦呵， 九月就说了， 嗯， 我老公呢就是酸菜鱼 哦， 好吃好吃就是好吃 哦， 下饭呗。但他呢，就是他老公说他是一盘辣子鸡丁 哦， 火辣。但好吃的需要寻找一下， 明白意思 啊， 就是这样啊。你吃那个辣子鸡丁，你知道里边辣椒比较多 哦，鸡丁少， 鸡丁也有、 哦， 就是他媳妇儿啊，就是有的时候是容易发火， 哦、 有的时候呢是非常好吃，就是脾气非常温顺， 顺毛驴。 哎、对，所以你就是脾气好的时候，你得找。是 炸锅的时候随时都有， 哎、 因为全是辣椒， 全是辣椒。 哎呦，这形容， 哎，这个形容特别好， 很有隐喻哎。 哎呦，老公这水平非常高， 对， 特别高啊！ 我通过这个话题看清了咱们的听众朋友真面目。 哎呦，我觉得这有很多智慧的人啊。倩倩说了，哎，高磊大帅好、啊，我说说我的老公吧。 哎， 前任我都不记得了啊。我老公是一道什么菜呢？他什么都会，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就是难不倒他。那我就觉得这很像东北大乱炖，会不会比较合适？有没有接地气？啥都有， 什么都有。 哎、 行，饕餮就说了，前任都不稀罕说他、 啊， 非说的话就是坏了的臭豆腐。 哎呦， 闻着臭，吃着也不香，恶心。 哎呦呦， 我老公呢，就是炖了4个小时的老母鸡鸡汤。 哎呦， 认识13年了， 嗯、 结婚11年了、 哦， 感觉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激情，很平淡、哦，但是感觉很温暖，很幸福，就像鸡汤的味道好，而且营养还高。 你看 这 个 形容，哎呦， 对， 她老公要听见，今天晚上立马再熬一锅鸡汤， 真是， 是吧？ 得好好再疼他一下、 哦、 啊！你看，小迪迪就说了，我说说前男友，那我男前男友掉渣饼，扎透了。我现男友就是烧茄子、 啊，因为这是我最爱吃的菜。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第二位，车位撞了个凹坑， 别着急，找顶好啊，不伤原车漆，顶顶就好。 真有那么神吗？上漆的坑能修吗？ 能，而且保证喷漆不刮腻子，电台客户打85折哦。 顶好汽车凹陷修复，400-106-1158。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美元指数及美股下跌，国际金价短暂回调之后重新站稳了每盎司1220美元上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24.09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2019猪年贺岁金条，重磅上市，权威发行，专业铸造，工艺精良，以礼仪藏，详询83520088/666。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理一下你的思绪啊！ 今天早上简直了啊！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说的是这个，用一道菜来形容一下你的前任和现任。 是 啊啊，那个你两个都说也行，你就说一个也行啊， 得说说理由。 那个看看大家的吧，好不好？ 哎，先说说位置。 等会儿，那个你要是用一道菜形容嫂子，你家嫂子是什么菜？ 嫂子，什么菜最贵？什么菜最好？ 什么菜最贵？ 对呀， 什么菜最贵？ 对，得形容高贵呀，典雅呀，然后那个知性啊， 哎呦， 然后那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哎呀，你说实话， 说实话，我这人就没实话。你看，就跟威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我能说实话吗？我媳妇儿刚才在车上，你们说这话题，我就生怕我媳妇儿问我，哎，老公，我是什么菜？哎呦，吓死人呢！你们俩今天毁了多少家庭啊？ 没有，绝对是促进了多少家庭的恩爱。 他媳妇儿多爱他。 艾米说了啊，这个我算是这个算是前任吧，想了一路了啊。 到底是 这个，哎，他应该是不是前面还有？我看看呀啊，对，他说那个想说一说前任啊。想了一路，说叫辣吧蒜肥肠，再扔一把跳跳糖， 就辣吧蒜炒肥肠， 辣吧蒜炒肥肠，然后再扔进去一把跳跳糖， 这是什么味儿？ 臭了吧唧，肥且油腻，但是我确实爱吃。跳跳糖是最近的状态，冷不丁的老扑腾一下，刷存在感那种，吧嗒吧嗒。 他们俩现在藕断丝连，可能 明白明白。这两个人正在分的状态，但是呢 过程当中 又没分干净。 是是是， 哦， 所以呢，他这个前任还老像跳跳糖一样蹦跶一下， 来炒肥肠， 宣示一下我的主权，你还是我女朋友。 不是不是，他一定肯定是，比如说偶尔联系他，就是 撩一下， 文艺和伤感的，你还好吗？ 哎呦呦， 天冷了， 哎呀。 多穿秋裤， 这是你的方式吧？你是不是这么精进？ 少来哦，明白明白啊！ 来看看 Cici 说，我们家先生简直就是一道粉蒸娃娃菜 哦， 看上去淡淡的，闻上去呢也是淡淡的，但是吃起来确实有滋有味。 哎呀， 对于老人口感柔软，对于女生可以保持好身材， 哎呦， 对于孩子有益健康， 哎呦， 所以身边的人基本都特别喜欢它 哦， 而且娃娃菜和粉丝还有一定的韧劲儿，就像我先生的个性一样，有时候是真挺拧 的。拧 的 哦，哟，你这形容，我发现今天早上起来，这全都是美食家啊！红烧萝卜，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听这名儿就知道啊。他说我媳妇儿那是水煮肉片，哎，很不起眼的一个人，可那火辣的性格里透着温柔，让你欲罢不能哦，辣的有味道，沉迷其中啊！在这里，我更要说，我老婆，我爱你，你辛苦了， 再说说你们两位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你们不知道吗？每次听节目我的血糖都高。 重点在这儿、啊、就是还是说实话了、最后是有反转，说实话之前 我估计是你是你这道菜是你媳妇儿拿刀逼着你说出来的吧。 对呀、啊、 来看 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哎要匿名，今天我发现好多 要匿名，好像匿名匿名， 对对啊，我老公说他是狮子头，哦，说我是小丸子， 老狮子头和小丸子 啊，我们俩都是肉，哦， 两个人都一堆胖呗，是吧？ 对对对对， 啊，来看一下啊，这个二宝说了，我老公啊像麻婆豆腐，哦，好像外面好像很容易爆炸，然而内心柔软。再就是有时候真的婆婆妈妈的、啊、 哦，婆婆妈妈的， 就是啊，麻婆 豆腐，所以你觉得 外面好像很容易爆炸，内心柔软。哦，麻婆豆腐是那种就是外面看着感觉就要马上要撑炸了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软软的，其实那里边韧劲儿挺可足的。 哎， 还有需要求助的，嗯，零零笨啊，我们说完了以后就是直接帮着想一想，我们就直接说新闻哈。他说我老公那种外表看起来是人畜无害的，但其实是脾气非常火爆的人，嗯，但是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用一道什么样的菜形容他，高磊大帅和听众朋友能不能帮我想一下呢？ 就是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 对， 其实脾气异常火 爆。 我刚才也在想这道菜。 那你是就是这性格呗， 不是想女朋友是这性格， 哦，是吧？ 应该有什么菜形容， 来大家伙帮帮大帅以及帮帮零零笨、啊、想一下这道菜好不好。 我觉得是什么啊，肉包子包炮仗。 得能吃进去的、 哦、能吃进去， 对对，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说说你用一道菜形容你的前任和你的现任。 已经有人想出来了， 我天， 撒尿牛丸。 做不下去。 哎呀，我觉得有才有才， 我告诉你接下来一年我不会想话题了，我告诉你我得接多少仇接多少冤、哎、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猪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体育方面的消息就关注这么一个事儿 啊，这个是昨天这个新闻都已经被刷屏了的一条新闻，就是在苏州马拉松赛场上遇到的一件事情。嗯，哎呦，我觉得我这真的是奇葩人，什么都有啊。说这个2018苏州太湖马拉松在细雨当中热力开跑，一共有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名选手参赛。不过女子组比赛的最后时刻却出现了意外，中国选手何引力跟非洲选手在争冠的过程当中，其实跟中国的长跑选手能够跟非洲一较高下的场面不容易出现。 对，如果再追溯一下的话，我记得应该还是在个上个世纪90年代，92年到96年之间，马家军的 马家军那个时候 突起， 对， 那个时候是真能够一较高下， 对， 而且是往往我们赢。 哦， 对， 但是现在这些年以后出现这样的场面不多了， 不多了。 那昨天其实不是那天这个18号那天啊， 就是昨天 这个场面已经这个出现两个人在并排往前跑， 是， 但是就在最后时刻啊。较劲儿的时候啊，却突然冲出了一个志愿者， 干嘛呢？ 这个志愿者要干嘛呢？非要把这个国旗递给这个何引力啊，非要递给他。结果呢，一开始可能是没拿住，也没追上，怎么着啊？ 因为人家跑得快， 人家在跑着呢了呀。这志愿者还追呢，哎呦！连央视的解说就说：“您志愿者别追了。”结果哎，还追，结果哎，想这个终于没追上是吧？前面又冲出一个志愿者，愣是把这个国旗就塞给了 小何。 但是因为他这个没拿住，就是这国旗后来还在路上，还掉了啊，就在 给的过程当中，他拿着跑了一段时间以后还掉了。然后呢，这个后来何引力解释说，是因为当时本来天就冷，又加上进行了那么几十公里的跑步之后，他的手都已经是僵的了， 拿不住 了，麻木 了， 都已经拿不住了。然后呢 ，OK。这个事儿后面还引发了另外一个事儿，我们再说啊。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这两个志愿者的这个猖狂，最后何引力以五秒之差屈居亚军。 对，其实我看到了现场的一个图片的截屏啊， 嗯， 就是在这个志愿者，我不知道这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啊，在给他国旗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影响到了咱们中国运动员，你看那位非洲运动员也是在躲避咱们的中国志愿者，他已经是跑了一个斜线。那么其实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个斜线和一个直线对于成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 如果人家赛后说要申诉的话，要投诉的话，人一投诉一准儿，人家下次你可能这个级别的，就是你这个对你这个太湖马拉松赛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哦，人甚至都不让你办了。 对呀、 啊， 给你降级、 哎。 而且呢，其实刚才我们看完这条消息之后，我回顾了一下，就是递国旗这个事情呢，是有这么一个怎么讲呢？不成文的一个约定是可以递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在比赛结束之后 啊， 冲线之后，在运动员在全场向大家来咱们展示我的一个冠军的时候，然后有志愿者可以递、 嗯。对，这个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对吧？你已经跑完了都可以拿着这些东西，但人家在跑啊，你这个是给人家来这么一码子，所以啊这个事情非常的业余，而且这两个志愿者啊真的是哎呀被吐槽死了估计啊、嗯、那个好，咱们这个消消气儿 啊咱们说说另外一个好消息吧啊，这个北京时间11月19号2018赛季的叫做 OCO 系列挑战赛 WTA 125K 休斯顿站落幕，在女单决赛当中持外卡出战的彭帅以1-6、7-5、6-4逆转战胜美国选手戴维斯夺冠，应该他这是3个月以后的复出吧？ 对，他之前大腿有伤，然后呢一直在这个训练，连中国网球公开赛去年10月份的中网他都退赛了、 哦， 所以呢这个伤势还是挺严重的，应该说是恢复之后的首次亮相就夺得了152K， 也就是积分是125分，他拿到冠军可以拿到国际积分125分、 哦， 相当不错。 哎呦，好， 恭喜恭喜！ 好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的前任和后，你的前任和现任用什么菜形容？Throwing down for the whole squad. Never going back to my old job. Flying in the jet going off to Mars. Trying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different cars. The sweat and tears of different years. I knew I was made for this. Tonight I just take a sip. I guess this what famous is. I've been on the last. I've been down for the count. I've been coming to the top. I've been all the way down. Just put your hands on my hand. Let's get out of this crowd. I wanna dance my way out of this town. All I know. I've been on the last. I've been down for the count.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说一说您的这个前任和现任，如果用一道菜来形容他们的话，您会怎么来形容他们是什么菜呢？ 嗯，英男就说了， 嗯， 我的前任应该是一道红烧肉。 哦呦， 啊，这是一男孩说他女朋友， 嗯， 不但看着就有很有食欲，吃着也是特别的香啊， 哦， 而且是叫人回味无穷。 哦， 现任嘛， 哦 暂时还没有 啊，好，主要是因为你老想前任那道菜 啊，老回味了，老吃不来， 对、 哦， 所以你应该换换口味了， 哎呀， 啊、找一道新的爱吃的菜， 快刀斩乱麻，我告诉你， 明白 啊、 嗯？来看一下，我们刚才不是还读了几位那个秀恩爱的吗？啊、 是， 人家就夸咱们了呢， 哎、 说这个我那个西红柿鸡蛋、西红柿炒鸡蛋和糖醋排骨不是被选中了吗？ 是呀， 哎呀，老公还一个劲儿夸我说写的不错，重点是听完你们两个人读我们的微信之后呢，我们还顺利的抢到了车位，这给我们俩美的有美好的一天，谢谢你们的话题 啊，我们俩就是你们的幸运宝贝。 其实今天早上这话题绝对秀恩爱啊。来看看， 还有一个要匿名的，那么多匿名， 嗯， 他说匿名一下，哈哈，我老婆是回锅肉 哦， 一呢是脾气火爆， 嗯， 二是我们是谈恋爱分手了几年又复合然后结婚的， 所以叫回锅肉 哦，回锅肉更香。 啊，就是 这更香。 回锅肉的做法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不回锅肉肯定不是说在搁了一宿之后再回锅炒 啊， 它可能是之前先有，比如说是先炖呢，还是先腌呀、啊，然后再炒。 这个肉有先处理一下。 对对对对对， 你别留着，这咋还吸口水的？对，人家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啊，回锅肉啊，哎、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哆啦 A 梦说：“我很自豪，说我没有前任。 哎呦， 我现在的媳妇就是我初恋。 你这宣誓呢？ 哎，我感觉啊，他用菜形容的话就是开水白菜，就像那碗汤 啊， 看着像水一样平淡，尝一口回味无穷。 你看看，而且白菜，看家菜，你知道吗？老北京的看家菜， 对， 谁家都少不了它。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媳妇是开水白菜。”那他就是叫什么 啊？ 那个红烧猪排，好白菜都让猪拱了。 这不是我说的啊，大家记仇记他的啊。 来， 茴香馅饺子说了，我媳妇呢就是一盘茴香馅的饺子。 哦， 小时候到现在，茴香都一直是我最爱吃的馅儿。 嗯， 我的老婆也完全符合我的梦想。 嗯、 当然了，我也很专一，我们俩在一起就俩字儿、完美。 哎呦， 哎，但是有的人真是接受不了那茴香那个味儿，觉得是也是臭臭的那个味道。 哦， 就是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不爱吃的人是一口不能沾。 哦， 你爱吃茴香吗？ 茴香啊，我也不太爱吃， 是不是就觉得有点那个？ 就是吃起来就受不了那个味儿， 就生气味儿啊、 我不吃的菜不多，茴香算是一个啊。然后那个六六说了啊，前任咱就不说了 啊， 容易拉仇恨，我就说现任吧。现任就像一道酸菜鱼， 酸菜鱼 酸。刚才有人说酸菜鱼， 是是是， 但是他有新的解释， 什么？ 他说酸酸甜甜的 啊， 对，刚才那说过，不过多少鱼。有点腥味儿，脾气来了以后，那鱼腥味儿是真受不了啊！明白了，就是这个好吃的时候酸酸甜甜， 对。 但是啊，鱼腥味儿啊没处理好也很重，对。 而且刚才我还看到，我忘了是谁了，说这个，哎呀，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女性朋友就形容成鱼 一道鱼的菜， 因为里边都是刺儿。 啊， 说句好听的，你吃一口没准就扎你一下， 哎，好， 还出了血。 来，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说一说用一道菜形容你的现任或者是你的前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那当然，刚才有一个求助的不是吗？外表温顺，内心火爆的啊，很多人都已经刘洋东说了爆浆撒尿牛丸，刘洋爆浆鸡排啊，好，都是爆浆的啊。来说一说我们接下来的一组资讯吧啊，一组实用的文娱资讯，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原创话剧《特赦》将于12月4号至9号在国家话剧院剧场进行首轮演出。 就在不久之前，北京将近饮酒演艺中心的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摇滚专场演出，乐手们对 Hey Judy 还有 We Are Young 以及花房姑娘、钟鼓楼我相信等摇滚经典金曲的精彩演绎，让人们呢情不自禁地跟着旋律一起高歌唱和。 好莱坞亚裔导演温子仁导演的《海王》将于12月7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北美2周上映。温子仁专程来北京参加了影片日前举行的首映式。 儿童文艺电影《奶奶的家》宣布定档11月23号上映。该片呢由青年导演陆诗雨执导，周金凤、刘卫西主演。片中的其他角色都是启用了非职业演员出演。影片呢讲述了一个隔代亲情的故事。 来看一下啊，曾经报考过中戏导演系的王迅有望实现他的导演梦，电影《飞越部落格》日前启动，这是一部以环保主题的动作冒险喜剧，王迅将携手克拉拉出演。哎，王迅就是那个，牙挺大， 对对对对对， 好多人说我长得像王迅呢， 啊，那么丑呢？ 我不是，其实我长得像张国立。 不是，你长得像大兵、 大鹏、张国立，还有品冠， 反正就是长得不像自己。 哎呦，那个孙红雷， 好， 好吧， 你长得像斗牛犬是吗？ 我替孙红雷打死你！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用 这个一道菜来形容一下前任，就分别形容一下前任和现任是一道什么样子的菜、啊、 对对对对对，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今天稍稍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呢不顺利的话， 没不会的、啊、其实大家都开玩笑啊、嗯、因为这样一个话题一出，我觉得两个人这个闹一闹笑一笑，对不对，互相形容一下、嗯、非常增进感情的， 打是疼骂是爱哈、嗯、急了咱们就 run away。 爱我人的地图，那一场无计划的旅途。Don't stay， 即刻加速，跑一个冲向云朵的弧度。Hey baby， 我们的交集。 Hey baby， 埋伏着多少奇遇。 Hey baby， 青春收引力，邀请你出席每一个朝夕。 I just might dream for life， 梦想的明天。 哎呀，你看啊，刚才咱不是说女生都是用，都是可以说是用一道用鱼做成的一道菜吗？ 是啊， 哎， 有刺儿啊， 因为有刺儿是吧？你看人乐果就来了，哼，主持人好，我媳妇儿就是一道水煮龙利鱼。 哦呦，还龙利鱼， 清淡健康，关键是没有刺儿。哦，龙利鱼没刺儿吗？ 没刺儿，它那个肉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又软软的， 哦， 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哎呦呵，你看看，你看。这是秀恩爱的高境界啊！ 来看看哈，嗯、这个，摩彩儿说了， 嗯， 我老公呢就是九宫格火锅，呵呵，发脾气的时候就像辣油 哦， 啊，贱嗖嗖的时候呢像煮豆皮儿， 贱嗖， 软软糯糯的， 嗯， 那么对我提要求的时候呢像黄喉，干巴里罗脆， 好家伙、啊， 这不同的性格面全都说到了。 你刚说的这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齐峰、 啊、 说我媳妇儿是凉拌菜 啊， 凉拌白菜心儿，放了糖。醋、花椒油、辣椒油，你们觉得是什么样子？在这个大鱼大肉的时代，我媳妇儿就是一股清凉的溪水啊！关心我的时候是糖加辣椒油，生气的时候是醋加花椒油，但是吃的时候对身体好又有滋味儿。高磊，我觉得你媳妇儿就是一道佛跳墙，至于为什么自己体会。 营养丰富，里边你看啊，什么海参 哦， 鲍鱼， 哎呦， 瑶柱， 哎呦， 鱼翅，这都有了吧？ 哎、 都，我刚才想一道特别贵的菜，我就没有想到，哎、其实就是这道菜。 佛跳墙，是媳妇儿经常跳墙出去， 是我。 好，来 ，Cassie 说了，我老婆就像一道龙虾意面。 哦， 看起来外表靓丽，但如果吃的不得法、 嗯、 就只能咬到硬壳壳。 哎呦， 只有真正懂它才能了解到它的美好。 哦， 更神奇的是，就像龙虾意面里最好吃的是浸透了龙虾汤汁的面一样、 哎、 它可以靠自己让我生活里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惊喜。 我发现 诗人， 我们的听众都是什么人？ 哎，我这段要拍下来以后我改改词儿了、哎、 对对对，这留 看一下。 来看一下啊，你又来一个高人 啊！这个伊建宁就说了 啊， 我媳妇儿是饺子皮， 饺子皮儿， 甭管我是什么馅儿，她都能包得住。 哎呦， 这早上来的都是，我天哪！ 其实你不就是气管炎吗？对吧？什么都被你拿住了。那 哎呦，你们平时在家里都练习些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个擅长， 嗯， 我是擅长擀饺子皮儿的。 你千万不要住到他家隔壁，好吧？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要求匿名啊，说我说说前任， 快点快点， 烤猪皮，嗯，热时油滋滋，满满的胶质，有时嚼有嚼劲儿啊，但是没等吃完就冷了，根本嚼不动啊，不涂就必须生吞。好，现在我们一会儿说说他现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探岳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真香警告，深秋十一月北京 SKP 周年庆开始啦，满千返百、十倍积分、满额有惊喜等更多活动到店发现，看好你的钱包，盯紧你的余额。11月15至25日，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玉长城。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你好李工。 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啊。这个刚才还说呢，这个好像是早晨5点钟的时候，南郊观象台气温已经到零下了，那个-0.2了啊。咱们这个未来几天天气会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最后降到了零下1.6。 哦，哎呦嚯， 比昨天要稍高一点，昨天是-0.6，昨天是入冬以来气温的一个新低。那总的来说气温还是这个比较低迷啊。早上这会儿呢，现在已经回升了，现在城区气温已经上升到5度上下了。那当然今天因为有冷空气过境，还是有点下沉增温的这种效应，所以这个最近这一个小时增温的速度还是比较快。那今天呢，因为冷空气过境会带来3到4级的偏北风，这是也就是最大也就3到4级了，因为冷空气强度势力比较弱。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呢为9度，昨天呢实际上基本都在10到11度，看样子是稍稍有所下降了，但是这个波动的并不太大。那未来两天呢，实际上冷空气，下次冷空气是在23号傍晚前后，还有这个冷空气要过境，所以对以前小股冷空气活动的这个频度还是比较高的，基本上2天左右就有一次冷空气活动。这样的话呢，空气质量会比较好。气温呢是，后两天呢是小幅的有点下降，到23号的最高气温是7度，但夜间呢，像明后两天夜间最低气温都到了平原地区到了-0.3度，那山区呢，尤其是像延庆、怀柔北部地区，肯定都是在-10度以下，像今天，延庆的平台子就到了零下的12.7度，那么 因为这个季节呢，这个气温应该说对于北京来说是个很正常的一个温度了，没有比较强的冷空气活动，气温呢有在窄幅的这样一个震荡当中，总体是在下滑当中啊，这是咱们北京的情况。 嗯， 那对于全国来说呢，北方呢基本上是这个有点冷空气，气温就会有所下降，特别是明显的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我看未来四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像长春包括哈尔滨都是在零下十度以下，沈阳明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到了零下十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像长春和哈尔滨基本都在零下四度到零下七度之间，也是因为有冷空气的不断过境啊，所以它气温是处在明显的下滑当中。南方的情况和北方就大不相同了，南方呢是因为阴雨天气造成的这个气温比较低迷，因为在这个季节呢，北方冷空气在南下过程当中啊，就会在淮河或者长江流域造成了滞留，南面来的暖湿空气呢北上，北边呢冷空气南下，然后到了长江这个流域就会这个出现这个碰撞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它最近几天已经三四天了持续的阴雨天气，所以现在去南方那边是温度看样子并不太低，都在十几度以上，但是呢感觉要比北方还凉，因为它那边也没有暖气，所以这个旅游的朋友要注意到这一点，当然宾馆里边有空调了。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给我们带来的贴心的提示啊，谢谢您啊，再见 再见。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八七六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事故路段，京通快速路四惠桥东侧进京方向有事故，京新高速进京方向建亭桥北侧也有事故，影响了后车通行。另外呢，通燕高速燕郊入口至白庙收费站东向西方向，京渝旧线白庙桥段东向西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7，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方面，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西四环岳各庄桥到四海桥的由南向北，北五环肖家河桥到香泉桥由东向西，西五环香泉桥到杏石口桥的由北向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的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学院路北四环中路到校园南路的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 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说是用一道菜来形容一下你的前任和现任。 哎呦， 真的是发现了好多有才的人， 都快打起来了。 很多有会吃的人 啊，对。 不，我恰恰不觉得，我觉得今天早上话题会特别的促进大家的感情。比如说，你像刚才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啊，Touch 羽翼，他也说了，就是媳妇儿问了他一路，然后呢他也又想了一路，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车上，哎，你说我是什么菜，你说我是什么菜，然后两个人在对付说到底这个菜合不合适，那个贴不贴切的过程当中，既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然后呢又促进了这种交流， 同时可能还发现了平时可能自己不太注意的一些缺点。哎，然后 而且你看 就可以改正了呀。 你平时你直说他，你这个人太火爆啊，你脾气太大，你不好，你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你像一个什么什么的菜，它辣呀。 所以大家今天应该是不是特别感谢我呀？ 对，所以 不应该再找我茬了吧？ 你看，他是语义说了啊，念我的，我媳妇问我一路了，他下车之后，我又想了一路， 怎么着？ 我终于决定了啊，他是东坡肘子， 为什 么呢？ 么呢 一嘴的胶原蛋白。 哎呦， 哦，是他嘴上全是胶原蛋白。 但是其实真的啊。东坡肘子这道菜的特点就是肥而不腻， 哦， 你看着它挺肥腻的，但是吃到嘴里呢，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你说我胖？ 没有。哎，刚才咱们不是还求助呢吗？就是那种外表看起来人畜无害，然后内心特别火爆的。很多的朋友刚才都说其中一道菜，我觉得特别的贴切。流川枫说，看起来人畜无害啊，实际火爆的菜应该是老北京的芥末墩儿，你吃过吗？ 就是 一道凉菜，用那个白菜心儿、白菜帮子腌制，然后上面呢会撒上很多的这个 芝麻、 芥末、黄芥末， 哦， 啊，不是外边的那个绿芥末。它呢看起来就是，哎，你这不就是一个凉菜 吗？ 对吧？吃起来应该是清凉，这个爽口的，但是你吃下去，我的天哪，老泪纵横啊，辣死你！ 来，看一下。这个老泪纵横的还有一位，哎，我刚才见到一个叫亚伦的，对，亚伦说了，我媳妇儿那就是虎皮尖椒， 要，我爱吃。 哎呀，这妈，说母老虎的性格，火辣的脾气，但吃起来还有一丝甜甜的滋味。 对，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巨能吃辣，我曾经一个北京爷们儿把四川朋友给吃哭过。 哇，哦，你太牛了！ 再说了，北京大妞不都这样吗？ 是，特别火爆，特别直爽。 虎皮辣椒 啊， 你看， 简称虎妞。 你平时你敢当着媳妇儿骂他是母老虎吗？ 尖椒吗？ 母老虎吧？ 对， 不敢骂吧？ 不敢。 你借着这道菜，你就敢说他是个母老虎？ 哎呀，借着然后就发泄一下，是不是啊？ 对。 来，又是一个求匿名的悲伤的故事 哦。 啊，我要说一个悲伤的故事。 有， 我觉得我先生呢是一道隔夜菜 啊， 曾经非常美味幸福。 嗯， 后来他外派出国几年，回来后对我就非常疏远了，就像是一道放凉了的佳肴，即便我在这个佳肴里面再添加佐料，也没有那种热情了。 这个呢可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 然后呢里边可能会发生一些其他的，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而引发的，但是如果不是只是因为两个人长期在就是由于异地而产生的一种见面的陌生感，那这个我觉得需要用一定的方法去给他们调和。 对，这是需要磨合 啊。当然如果有里面有其他的故事，那就不好说了。 对 吧， 啊，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小雨说了，我老公那就是臭鳜鱼， 哎呀， 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是是 是 肉香味美，但有时候说话怼人，能一针假这一针见血，也挺扎人的， 对，忒气人了、哦，对，是这意思，是这意思，每个人脾气秉性不一样嘛。 哎，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保持互动啊，你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说话题了啊，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一下故宫吧，啊，我感觉故宫这两年真的特别的火， 嗯， 创意不断啊。那距离这个春节还有2个多月啊，还有2个多月了， 差不多啊，2月4号就是春节三十嘛，明年2月4号。 哎呀，说急脾气的故宫博物院已经宣布，将会通过举办展览活动，力求整体恢复宫里过节的气氛，然后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主动传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嗯，没错，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剧透了啊，说一批宫殿呢将举办春节主题展览，最大的展位是位于午门雁翅楼展厅乾清宫附近，会利用数字技术重现清宫春节的盛况。青少年活动中心呢会教孩子们写春联儿， 哎呦， 宫里的灯柱灯杆呢都会重新装饰，还会贴门神，让观众一进宫就感受到过年的喜庆氛围。 嗯，还有一项年味活动正在策划当中，故宫计划在慈宁宫广场搭建一条买卖街，邀请中华老字号入宫，同时呢展卖故宫开发的与春节相关的文创产品啊。 哇，而且告诉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到2020年6月30号，故宫将迎来600岁生日。 哇， 到时候故宫将集中展示近年来的文物修复、古建修缮的成果，乾隆花园、英华殿还有东西六宫的每一处宫殿都将揭开面纱，珍宝馆、钟表馆、文华殿、武英殿也将升级展陈。 好的，接下来再来说一下这个20000只冬候鸟抵达北京，头鹤优雅出境。据野保组织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观测，16号开始，北京进入冬候鸟过境高峰期，20000多只候鸟在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等区域降落，时而空中翔集，时而水面嬉戏，又到了观鸟的最佳时节。那今年野保队员记录下了难得一见的头鹤的身影啊。 哦，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航的一条消息。南航近日突然发布公告，自2019年1月1号起不再续签天河联盟协议，并在2019年内完成过渡，这意味着南航将退出天河联盟。那么南航公告显示，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呢是基于自身发展战略的需要和顺应全球航空运输业合作模式的新趋势，那么决定要退出这个联盟。 这个天河联盟我相信很多坐飞机的朋友都能听过啊，你欢迎给您搭乘天河联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去了啊。天河联盟是世界三大航空公司联盟之一，航空会员包括东航、厦航、中华航空以及外航达美、法航、和航、华航等著名企业。 嗯， 当然乘客最关心的问题是南航明珠 卡里的积分怎么办？ 怎么办呢？ 啊，由于同联盟各航司常旅客会员间相互享有积分累积和兑换，以及休息室、这个贵宾服务等优待，那南航退出天河联盟之后呢，会员的福利可能会受到影响。建议持有南航积分的乘客，计划用于兑换天河联盟其他公司航班，或者是持有其他公司积分打算兑换南航航班的，可以尽快完成兑换，好吧？ 是的，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带来一段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破解企业注销难题，9月18号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办理企业税务注销程序的通知，简并税务注销办理流程，减少报送资料，实行清税证明免办服务，优化税务注销即办服务。 具体符合什么要求才可以实行清税证明免办服务呢？通知规定，对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检疫注销的纳税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到税务机关办理清税证明，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一是未办理过涉税事宜的；二是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用发票、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的。 如果您的企业恰好要办理税务注销，并且符合上述情形的话，就可以减少奔波，不用到税务机关办理清税证明了，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即可。 好，这期节目就先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介绍有关税务注销的新规定，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下一些奇闻异事啊，这个说哪一条呢，磊磊 啊？ 你特别想说跟大家说是这样吧，我们来说说下错单的事儿吧。 好吧，好吧。 那个，因为现在啊，可能刚刚过完一个购物节嘛，很多人也在这个也有出现过下错单的情况。但是可能美国的这位朋友呢，下错单以后买来的东西就挺有意思了啊。 对， 说这个美国亚拉巴马州马歇尔县的一个官员，近期呢为治安官办公室多买了2.4万卷的厕纸。 天呀！忙的是焦头烂额，治安官办公室下单的时候出错了，花了2.2万美元，大概折合人民币是15万人民币啊。买厕纸花费了9000美元，约合人民币是6.24万元，买了450箱垃圾袋。问题是呢，办公室明年保洁用品全部预算只有1.5万元，合人民币10万块钱左右，根本不够支付的呀。对吧？马歇尔县的官员就和商家商量，商家同意将售价减少将近一半，可问题又来了。那么多买的厕纸足够用2年，实在也没有地方放呀。 2.4万卷厕纸，2年能够用吗？不，2年能用完吗？这好得天天喷肚子，这得。 他们的人多呀，架不住是不是？ 来来来，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还不如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呢。我觉得奇闻异事更多，咱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用一道菜形容一下现任或前任。 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 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我知道。 好，来看看啊，歌里唱的是豆浆油条，但是今天早上我们的菜品可够丰富的。 是啊， 什么菜都有、啊、但是我发现说媳妇儿好像就辣菜居多啊。那个小涛也说钱什么认什么，什么钱认钱，钱认认什么钱，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媳妇儿就好比一盘宫保鸡丁、啊、鸡腿肉嫩滑细腻，花生米清脆有嚼头，葱白辣椒有温度，可以温暖我的心，完美。 是特别好的下饭菜，对不对？ 小导演说说前任。 别坏了哈，这边还有幸福的呢、嗯、一呼就说了，我形容一下，我媳妇儿是鸡蛋灌饼儿。 哦， 为什么这么说？ 鸡蛋灌饼 啊，因为我媳妇儿怀了宝宝呀。 哦， 鸡蛋灌饼儿啊，哎呀，不容易呀、啊，努力的三年啊，终于怀了。 哎、祝贺祝贺 祝贺祝贺祝贺！ 哎、啊，早上最喜欢吃鸡蛋灌饼 啊, 啊，是吧？啊、那个， 那你也快了 吧，宝宝早日出生啊。再来看一下，快乐小女人说了啊， 嗯， 我听你们话题，我特意去问了一下我老公，你看看这就是啊，说我说我是哪道菜呀？老公给我回复了，说我是麻婆豆腐，表面看又麻又辣，吃起来却非常的软，嫩就米饭、馒头什么主食啊，就米饭、馒头主什么主食都可以 啊，就百搭呗，对不对？ 哎呦， 刘超说了，哎呀，不提前任反胃，我说说现任 啊， 我老公是糖三角 哦。 吃过吧？这个 糖三角我最爱吃的 主食之一哈， 哎， 白胖白胖的长得、 嗯，哎呦呦， 咬上一口啊，这糖就流出来了，还甜甜的， 哎、 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头、哦。 哎呦，就是有你要放它凉一会儿，要不然烫舌头。 我这 来看一下啊。人宇说了，我老公啊，哪道菜都不想 啊， 因为他就是个厨师，嗯，拿个铲子想怎么扒拉怎么扒拉。于是我时不时的，我时不时是糖醋，时不时是酸辣的。 哇， 就是 人家是可以调味的，掌握大方向的。 哦， 是吧？ 而且就是说，他家里老公掌勺， 嗯，对，您负责吃就行。 哎， 还有形容老公的哈，冯、 嗯、 说了，我老公是什么呢？我形容一下， 嗯， 酱肘子， 哦， 炖卤煮。加肥肠， 这多 腻 腻的慌呀！ 对呀、啊，所以他就是一个纯纯粹粹的油腻贴心大叔 哦。酱肘子炖卤煮加肥肠，好家伙、哎、啊！再放俩腰子， 我的天、哎，别吃了！ 你看一下啊， 太横了！ 还有，这个黑说了，我的媳妇儿啊是土豆炒茄子。 土豆炒茄子 有这么炒的吗？ 土豆炒茄子有， 土豆炖茄子，我觉得 不，土豆、茄子和柿子椒，这个在东北菜里面叫第三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也是一道看家菜。 土豆、 茄子、 第三鲜， 哦， 是吧 ？ 对，他说，因为他只吃菜不吃肉，菜还不吃绿叶的菜，想来想去，只有土豆、茄子。我怀疑他上辈子是土豆转，他这辈子是土豆精转世， 就爱吃土豆呗，土豆脑袋呗。 啊、哎嗯，好， 再来看看啊，这个静说了。说说我前任吧， 嗯， 我的前任是火锅 哦， 什么都能容纳， 嗯， 所以不值得托付 哦。那好、嗯，还有很多形容自己老公是火锅的，瞬间让你给毙了啊。 他说现任是素炒白菜，可口，吃了养心，看似便宜，实则是所有人的爱，不但干净还养人。 哎，最重要的是干净啊。张尚志说了啊，哎呀，很可惜，我也没有前任哈、啊，媳妇儿就像胡辣汤 啊。 胡辣汤喝过吧、 哦、早点啊吃啊、 辣一点的、啊、喝起来感觉有一点辣辣的，喝下去但是辣得你浑身发汗啊，能辣到骨子里，很刺激哦。 哎呦，孩子说脾气火爆呗， 太刺激了。 好，安西贝说了，我老公，我说我是他的什么菜呢？他说是锅包肉、 哦、 我问为啥，他说这是他的最爱呀。 哎呦，这笑。还有秦聪明说了啊，我媳妇儿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好吧， 看看